哎，好的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哎，徐主任，我呢已经用上了这个这段时间吧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总是这个眼屎比较多。 眼屎比较多。 对。这个白天的时候呢，有一会要打个一会要排气。我当时感觉到这个怎么回事 不明白。 今天听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。这就是在打通我的三脉呢。 对。那您之前是身体有哪些方面不是特别好呢？ 那我以前的人比较胖哦，这个人到娱乐检查吧，说有一点脂肪肝 脂肪肝 这个是2年前检查出来的。 嗯， 查出来以后呢，说老实话，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没什么反应 早期是没有感觉反应的。 不过呢，这2年就严重了。 嗯， 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吃不香，摸一口不好， 胃口不好。 看见这个猪肉我都不想吃。而且呢，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以前的样子了。 看不清了是吗？有 点不太清楚了。 模糊了。 对，模糊了。用上就开始有反应了。刚才上面跟你讲了有眼屎了。 有眼 屎。又会要排气，又会要打嗝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真的用上去也真的不错。 您怎么得到的？ 当时我参加了那个信才日奖励了我一盒。 奖励了您一盒，就吃的差不多了。 对，吃的快要吃完了，我想再炖上。 没问题，您就联系一下首先呢，我跟您讲这个内通三脉的方剂，在您身上有了打嗝排气这些反应了。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呢？因为它是一种活性的散剂。那么中药嘛，丸丹高散汤药，对不对？有散剂。那么这个散剂里头呢，它有活的有益菌，还有酵素，还有各种的特殊功能的酶。它进入人体呢，它能像我们说的打仗一样兵分三路，进入咱们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。那么进入这三大通道之后呢，这个活性的这个散剂，它在我们人体当中，他看到毒了，他能把毒吃掉。那像您刚才说的，之前查出来有脂肪肝，肝脏内部的这些脂肪，那么对于堆在这儿的这些毒素垃圾，那么而有酵素这个小粉面里有酵素，专门能够分解你肝脏的脂肪，血液当中的脂肪。酵素呢，它能够把这个脂肪呢分解成碳水化合物，还有二氧化碳，还有水，这样呢就特别容易被我们代谢出体外。所以呢，当开始分解这些脂肪之后，你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打嗝排气或者是排尿这些就增多了。所以有人担心了，最近怎么了，用了有一个劲儿的打嗝一个劲儿的怎么样这个不用担心，是好事。 对对对。 您呢也是头一回用这个，用下来觉得好呢，您直接联系有呢你就可以拿到了，好吗？ 好的，我马上就打电话联系。 另外我还提醒您一下，咱们这些老同志说白了，咱这一辈子攒的钱呢基本上都拿来吃药了，看病了，对不对 对对对。 一半的钱都吃药看病了。我呢教给大家一个不花钱的这个功法呢，我希望您呢在打电话的时候您把它给学会了。学会以后呢，它是外开三脉外开三脉的不花钱的，您顺便把它学会了，您做一做，它同样也会有打嗝排气这些作用，而且您会觉得自个儿的身板一天比一天好，好吗？ 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你 不用谢，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 好，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